人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马清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马大夫，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这个通过电话连线的北京疾控中北京急救中心啊，也说了一些数据。确实在上一周，您看关于这个脑血管病的急救车就派出了745辆，去年的同期才是644辆。这可以看得出来，可能这段时间天气变凉，尤其是这两天啊，可能容易造成一些脑血管病的这个突发情况。 对。 为什么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本身呢，我们的脑血管病就是一个高发病率的一个疾病，所以呢，它尤其老年的患者本身呢，它就是一个高发病率的一个表现。而且呢，这种天气这种骤然的这种变化的时候，往往它是首先对这种血管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除了咱们身体抵抗力差的这种出现感染以外，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方面的因素。因为往往的我们大多数脑血管病都会有这种高血压，或者是血管的这种动脉硬化，甚至有这种脑动脉的狭窄。这个时候往往的血压的变化，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血压的波动，它可以让我们的血管有这种收缩，影响到我们的血管的供血。如果它本身血管供血就不好，有血管狭窄，再出现了这种天气变化引起的这种冷暖的诱因，引起来的这种血管的这种变化，就会诱发了我们的卒中的发生。 是，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说，老百姓形象的可不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天儿一凉，我们的血管也会出现热胀冷缩的那种感觉。 这是一方面，因为这种天气变化影响的都是多因素的前身。刚才提到了，不光是梗死的问题，那你血压的骤然的增加，对吧？它依然会出现这种脑出血。 出血的问题。 对，所以卒中呢，它是分为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这两方面都可以跟这种天气的变化，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而造成的这种后果。 那现在目前来看，出血性的和这种比如说脑梗的、梗塞的情况，那在治疗原则上，包括它的抢救的方式上是截然不同的哈。 对， 一个是先把这血止住了哈， 对， 一个是溶栓的，两个方向的是吧？这可能需要专业的大夫来判断了哈。这个做影像学能够看得出来吗？ 对，咱们做一个 CT 就能看出来。 就能看出来。 但是呢，如果要是缺血，我们的溶栓它是有时间的。我们是3个小时之内效果可能是最好的。 3个小时。 对，然后最长呢也不要超过4.5。但是呢，并不是说我到4.5的溶栓跟我1个小时的溶栓效果是一样的，不是。时间越短，效果越好。所以呢，即使你最快的速度能到医院，但是你也需要最快的速度做完检查，最快的速度做完决策。不能说我还有时间可以等一等，因为随着每分钟的延长，效果就会越来越不好。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说起来好像听着挺长啊，3个小时。我们不光是到医院的时间，其实我们比如说你最起码做一 CT。对吧，你得排队排上，然后像咱们宣武医院因为是这方面的专科医院，而且非常有名了哈，可能有绿色通道，有些医院 叫绿色通道， 对，也会有一些绿色通道。当然我觉得从做完检查，查完一溜够之后，然后再请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个决策，这个时间其实不短吧。 我们这儿做的还是很快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如果他要能启动我们的120的急救呼叫，我们的120如果接到病人的时候，他会有初步的一个判断，就像刚才似的，他有一个初步的评估，这个病人是不是脑血管病。如果他考虑是脑血管病，同时他发病时间又很短，够我们的这种时间窗，那他会提前跟我们宣武医院的急诊有个告知。这样呢，我们呢相应的绿通道的医生会在急诊做好准备。然后他来了以后，我们全程会有专门的这个绿色通道的医生来帮助他就诊、交费、检查一系列的内容。 你看这个服务就非常好了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跟马清峰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脑卒中哈。这个天气凉了，那么可能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怎么说呢，头疼的一件事情哈。因为有很多人，比如说有血管疾病的时候，我们分为两个期哈，一个是比如说他急性发作，突然之间这个身体不舒服，他可能会有头疼、头晕、呕吐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哈。这个时间就像刚才您说的，第一时间去医院是最为关键的。 对，因为我们自己很难区分出来他是不是脑血管有问题了。第二个，如果是脑血管有问题了，我们在没有影像的这种 诊断的基础之上呢、 嗯、 很难区分出来是缺血还是出血。 嗯， 嗯，有人说您看大夫，我上个月或者我半年前真的做了一次 CT 了、 嗯、 我这回还用查吗？ 那你这次有新的问题了肯定还得要查。确实是我们很多病人都是、 嗯、 哎呀我前两天刚做过一次。 嗯， 我说如果你要是看这个症状是那次到现在一直都是一样的症状没有变化、 嗯、 那可能不需要做。但是如果说我那个时候有头疼的症状， 嗯， 这次呢我是肢体无力了，那你肯定还是要重新做，因为你有新的问题了。 嗯， 嗯，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在做 CT 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个本来有一些人说，哎呀大夫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没什么毛病，怎么这会查 CT 刚让我提示什么多发陈旧腔梗，都梗了，这个没症状啊，怎么会出现这样情况？ 因为我们现在影像学的技术呢是越来越好、所以呢看着就非常清楚。 嗯， 就像咱们现在的照相的相机的像素越来越高。 嗯， 可能呢像素不高的时候呢，你脸上呢有个小斑 看不出来、 对，有个小的皱纹、可能看不出来。现在像素非常非常高了， 嗯， 你稍微的有点小的问题都能看出来。 嗯， 而我们大脑呢随着年龄的这种变化呢增加呢越来越这个就是我们老年的尤其老年的一些患者，他的脑子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在影像上能发现一些小的缺血灶。 嗯 啊，也就是相当于一棵大树已经几十年了， 嗯， 它或多或少会有点小黄的叶子。 嗯 啊，脑子也一样，它可能有一些人呢正常的我们也会能够在影像上能看到一些小的缺血灶。 嗯， 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症状性的这种小的缺血灶。 嗯， 这个也提示着说明他脑子一个有动脉硬化，可能有一些脑血管的一些动脉硬化， 嗯， 第二个呢也是提示着他老化，咱们正常的年轻人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嗯 啊，所以也就是提示着他血管方面还是有一方面的问题。 嗯 啊，需要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我们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就是我们刚才常说的高血压、糖尿病啊， 嗯， 高脂血症啊，还有一些肥胖啊等等， 嗯，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需要严格的要控制这些危险因素，来避免以后出现症状性的缺血灶。 嗯，您说的这个症状性的缺血灶就是这种突发的，比如说急性发作期的头疼， 有症状，对， 啊，头疼头晕， 头晕最常见的，其实最多的脑梗死还是咱们所说的肢体无力， 肢体无力， 对，言语不利，就是说话不清楚， 嗯， 或者半身的这种麻木，往往都是一侧的， 嗯， 天生的这种情况， 嗯， 突发的出现， 嗯， 往往提示着我们出现脑梗的情况。 嗯， 当然还有这种突然间的这种头疼头晕， 嗯， 耳鸣， 嗯 啊，我们的这种还有这种说话的这种走路不稳啊等等，看东西有双影， 嗯 啊，或者突然间眼睛看不见了，然后马上又能看见了， 嗯， 就都有可能提示着我们是脑血管方面出了问题。 嗯，有人说这种比如说一过性的脑缺血发作， 嗯， 出现了一次之后可能很快就缓解过来了哈， 嗯， 但是过两天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出现了， 嗯， 这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这样， 嗯， 我们老说就是说脑血管病之前有没有征兆， 嗯， 其实呢有一部分的人，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有一些征兆，但是依然呢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之前有一过性的缺血，他能够缓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典型的征兆啊，就是他之前有过这种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药堵， 嗯， 没堵上， 嗯， 然后之后呢再梗的还是这根血管出问题了， 嗯， 又真的堵上了啊，在第一次的时候提示着你，就其实这就是一个警告啊，要堵，你没堵上， 嗯， 这个时候如果积极的就诊，积极的检查，积极的治疗，可能就不会再次出现一个梗死的情况。如果你不去检查，那说明他的这种隐患不能够排除，不能够进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去除，用药物，那他随时就有可能再次出现， 嗯， 再次出现也有可能能够缓解，但是也有可能就缓解不了 、嗯， 缓解不了就是我们说的梗死， 嗯， 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后遗症， 嗯， 因为脑血管病来说，将近有70%左右的患者都会有一定的这种残疾症状啊，所以不论是轻的，是能走路，但是也可能走路不稳， 嗯， 或者是走不了路卧床，这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后遗症状， 嗯，其实说实话啊，这个脑血管病尤其是像脑卒中这样的这个疾病哈， 在生活当中对于我们生活质量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 对， 它不像一些其他比如说得恶性肿瘤，它可能对于生死这个考验更大一些。 嗯， 可能我们觉得发现脑卒中的那个真正的死亡病例并不是特别多。 很多 啊，也多呀， 因为我们国家的统计上来说 啊， 脑血管病的这种我们所说的卒中啊，这种疾病的一个排名在所有的死亡疾病里是排名第一的。 排第一啊？ 对。 哦，我一直以为是致残率比较高。 我们反复在说，我们现在脑血管病原来是说三高，现在甚至说四高，就是我们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发病率，同样也是一个高经济负担率。 嗯， 对。因为这个疾病来说，我们今年10月29号是世界卒中日， 嗯， 今年世界卒中日的主题就是要关注中青年的卒中， 就是越来越年轻了。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种中青年的卒中，其实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年轻化，我们卒中的发生发现身边的可能以前都是说老年人老头老太太才得， 嗯， 现在我们发现中年人或者甚至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也会得卒中， 嗯， 所以我们要关注他，我们以前太不关注了。 嗯，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部分的人群他自己很不注意健康， 很不当回事儿。 对，因为老年人其实包括我们这种健康广播， 嗯， 往往都是一些老年听众，或者包括我们的电视都是老年观众，他们很关注这种健康节目，可能一些中青年的觉得自己身体很好， 嗯， 他很忽视这方面，他不愿意听这种健康的节目啊，往往这些人其实他们的健康意识很薄弱， 嗯， 他不在乎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嗯， 包括我们所说的抽烟呀、酗酒啊、 嗯、 熬夜呀、不锻炼身体啊、 嗯、 肥胖啊、不健康的饮食，其实往往是他们不注意的，往往是老年人倒注意，我要吃点均衡的饮食啊、 嗯、 我要适当的出去锻炼呀这些。再有一个就是第三个方面，就是中青年的这种患者刚才提到了，一旦出现卒中，很多的大多数的患者都会有后遗症状、 嗯、 对于他们的影响非常大， 是 因为他们还要正常的工作，而或多或少的残疾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工作，而他们是这种家庭的这种小家的这种顶梁柱， 嗯， 如果他们出现卒中得了后遗症，一下子没有工作，整个的这种家庭负担对家庭的这种打击是非常大的、 嗯、是，所以照您这样说法应该是更为积极的这种啊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啊，而且从年轻来讲就应该关注自己的健康， 对 吧。那说到关注健康，咱们说两个事儿哈，这个每年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啊、 嗯、 天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大爷大妈主动找神经内科的大夫说，大夫啊，您看啊，我这脑血管一直不太好，一直有这个病，要不然您给我开点输液，输一个星期的，我不知道您接受过没有这样的要求。 因为这么说吧，其实输液呢，咱们平常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些输液，其实你可以这么想， 嗯， 那如果输液的话，其实它药物是很单一的，因为有些药物是不能够做成输液的， 嗯， 像我们所说的这种阿司匹林啊、 嗯、 这种抗小板药物啊，包括我们他汀的这种降血脂软化斑块的药物，它没有这种输液，对吧，它只能是有口服的药，它不能替代。再有一个就是，即使我们平常得病的时候这就输液，它其实也是类似一个像强化治疗一样，但是这个治疗呢只是针对于当时，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才会附加一个，在口服药的基础之上加强一下治疗，用一些输液的药物，而我们作为这种预防性，你很难通过这种输液来进行后续的预防，所以我们一般认为预防就得靠我们的长期天天的规律的合理的使用口服药物治疗、 嗯、 就可以预防我们的脑血管病， 嗯， 而不是说要定期的这种输液， 嗯， 因为这种定期的输液它做不到你停了输液还能维持药物在身体里面，它起不到后边的预防作用， 嗯，起不到作用，甚至于输液还有人说它毕竟啊是一个有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对， 还是 因为输液的反应会比副反应过敏反应要比口服药要多得多啊， 嗯，所以还是有风险的，就是从您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建议的，是吧，非常不建议的。 对， 那说到这个吃药，可能还有一些大爷大妈也会存在这些问题啊，大夫啊，这个病老吃药，天天吃药，什么时候是头，我不想老吃药，会不会有人也这样想？ 对，吃药的问题其实呢就是一个刚才说到了 我们卒中的预防来说，我们要预防我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危险因素不光是有不良生活习惯，还有这种危险的疾病。 嗯， 而这些危险疾病往往都是个慢性疾病，我们的血压、高血压、我们的糖尿病、 嗯、 我们的高脂血症，这往往都是一个慢性疾病，是需要长期控制的。 嗯， 吃药你才能够稳定你的血压，你稳定的血糖。如果说我能做到不吃药，我的血压血糖也完全能够正常，那你可以不吃药。 嗯， 但是这个我所说的不吃药是指的是你一点都不吃，停药很长时间它还能稳定， 嗯， 那也行。 嗯， 但是很多人都说的什么呀，你看我昨天吃的降压药， 嗯， 我今天没吃， 我今天还不错， 我今天还不错。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一天一次的药物，它有的时候可能每个人代谢的程度不一样，它有可能第二天呢体内呢还存留了血液当中有这些药物的作用， 嗯， 所以它还能有一定的降压作用。但是等到超过一定的时间，体内排出完全排出，他的血压又会高了。 嗯， 而这种的忽高忽高忽低的这种变化，对身体的损害其实更大。 更大哈。 对，嗯，我们经常有时候跟病人说，有多少人是因为吃药出问题而去就诊的？而大多数都是因为没有规范的用药，最后身体这个疾病没控制好，而加重了去看的病。这种是更多的。 嗯， 再有一个就是药物的所谓的这种副作用毕竟还是少数， 少数啊。 对， 嗯， 因为它要是多数的话，那它就不能够去生产， 是 或者是在这种进行销售了。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听了这个马大夫的这个介绍之后啊，咱们大家能够树立起信心哈，千万不要打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种吃药方式，今天想起来我就吃哈，今天觉得不舒服了就吃，等过两天好了咱就停两天，这种其实是最不科学的。 对，嗯，因为这种怎么说呢，就像咱们冬天冷了， 嗯， 我们穿两天夏天的衣服，穿两天冬天的衣服， 嗯， 这忽冷忽热肯定有。咱们现在说的天气变化， 嗯， 为什么我春秋的时候为什么脑血管病高发， 嗯， 就是这个时候的天气变化太快，今天还挺暖和的， 嗯， 明天又突然间冷了， 是 过两天又变化了，而且早晚的这个就是早晨和中午的这种温差， 嗯， 也是比较大。早晨的时候可能得穿的衣服比较多，中午的时候太阳出来又比较热， 嗯， 这时候往往这种外界环境身体是这种应对这种外界的变化， 嗯， 跟不上变化，尤其老年人， 嗯， 他这种应激的这种反应程度是比较差的，所以你药物也一样，你吃着药物，他本来刚适应这个药物，然后你一下子又不吃， 嗯， 他又开始适应不吃药的状态，整个状态就会变化非常大 非常大哈。 对， 那您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有这个，比如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朋友哈，他们规律的长期吃药，是不是一个目前来看最有效的预防？ 对， 这急性发作的这个， 因为你一旦有疾病，这些药物不是随便吃， 嗯， 而是针对性的。比如说你降压的药物肯定是针对于你血压的问题， 嗯， 对吧，你血管有狭窄或者你血脂高，我们用一些他汀类的药物， 嗯， 也是你针对于疾病。而我们并不是建议所有疾病都没有然后就挑点药去吃， 嗯， 我们是没有这个建议的。 嗯 嗯， 所以我觉得规范的听专业的大夫的指引哈，啊，然后大夫给你开个药方，照着这个坚持吃下去，定期随诊。 对， 嗯， 定期随诊很重要， 很重要啊。 因为我们还有一种病人就是刚才说到了不吃药， 嗯， 还有一种人吃药， 嗯， 但是不复诊，他吃这个药有没有副作用，吃这个药有没有无效性， 嗯， 他不去关注，就是大夫给我开了我就埋头吃， 嗯， 其实大夫会建议他定期做检查，定期复诊，其实目的就是要我们要观察这个药物对他有没有坏的影响， 嗯， 同时对他的正作用够不够？ 够不够啊？ 但是很多的患者没有注意到这个， 嗯， 所以有的时候来了说又复发了，脑梗得过一次又得了，说平常吃药吗？吃药，我一直一天没乱， 嗯， 但是我说你这个药定期查了吗？没查。也不知道这个药是不是有效。 嗯，所以这个药物的有效，一方面很多人会说，您看就是凭借着跟大夫这种聊天啊，就能够比如说这种门诊式的聊天就能够查得出来，还是比如说定期做个什么影像学检查，现在什么核磁也好啊 MRI 这就不太懂啊， 嗯， CTA 到底哪个更好， 不是每个，嗯，哪个更好，是哪个更适合， 更适合。 对，因为呢我们问肯定是一方面，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咨询我们没法看病， 我们需要病人亲自要来，因为我们要问一些问题，因为有些问题其实是主要是问他有没有一些表现，他这些表现他自己呢可能没在意，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一问，他发现哎呦我确实有这方面问题啊，比如说我们问他你之前有没有一过性的说想说说不出来话，哎真有，但是他你自己他没在意，他也很难去跟大夫去说我曾经有过这种症状，所以我们问诊主要就是看看他中间会不会有这种表现的病情变化。再有一个就是要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要抽血做一些化验，看看你这些药物有没有一些有效的这种作用，能不能够达到效果。还有一个就是影像的这种检查，主要是针对于你血管如果有问题，原来有说有血管狭窄或者有斑块，我们可能定期要做一些超声，或者你刚才说的血管 CT 或者血管核磁，来看一看它的变化啊，主要是针对这个， 针对 的，对你原来有问题，而你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我们可能还是做一些这种粗筛的一些检查，看看常见的一些血压、血糖、血脂啊，血管动脉硬化呀，不会说所有病人都要做一样的检查。 好，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请这个马清峰大夫给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很多人都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年轻人，可能这个更为常见一些。比如说我去做体检，或者我做了一个血液的检查，发现其中有一项血脂的那个项吧，特别的有意思，我也在这个正常值的范围之内了，怎么大夫说还不行啊，就一定要降得特别特别低，这对于某些人群，尤其是有脑血管病的人群，是不是要求更严一些？ 是这样的，因为呢血脂这个问题呢是跟我们的脑卒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是相关性的，因为我们脑血管病有80%的患者呢都是因为动脉硬化引起来的，不论是出血还是梗死，而动脉粥样硬化是与血脂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我们血脂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是它最开始的一个原料，它逐渐的转化，然后对我们的血管壁有进一步的影响。而最初的我们能血液能做检查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来说，我们一般是建议它如果有问题的人要控制的更低一点，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有些医院的化验单上它会有一个分层，就是你有严重血管问题的和没有血管病问题的，它的正常值是有区别的。而对于有些地方呢，它是就一个正常值的范围，所以我们就会说，如果你是有问题的，你的这个范围不是它的那个正常值范围，就是它那个正常值范围是普通的， 就是大多数人群的。 对，你一旦有问题了，你有一个新的单独的一个正常值范围， 更严格了，是吧？ 对，这个放松范围其实要控制的更偏低一点， 更偏低一些哈。 对。所以呢还是要听大夫，根据大夫对你的病情的判断，他会对你有一个身体的这种正常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指数。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马清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哈，在天气骤凉的这几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有关脑卒中的这个话题。其实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一旦得了这个病呢是一个非常，就像刚才马大夫所说的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生活质量可能每况愈下的，特别的这个变化特别严酷，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关爱自己，包括刚才马大夫也一直在说年轻化越来越明显哈，希望有机会马大夫常来，尤其对于我们中老中青年哈，多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的宣教哈。 对，因为我们觉得呢其实呢不论是多大的年龄层次，都应该要关注我们的脑血管病。这个因为脑血管的这种情况来说呢，现在是越来越广泛，不论是老年人还是中青年，但是呢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要有个健康的意识，不论所有的疾病，不光脑心其他的器官都需要我们关注身体的健康。 是，所以也希望您常来，多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好吧？ 好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